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天下人的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奋斗到掌管军队的首领，他的人生充满了传奇。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一个小人物的奋斗奇迹，上集。那没有家庭背景，没有良好的经济基础，要想出人头地，可想而知这付出的努力比其他人呢得多上好几倍。祖祖辈辈只有他老爹在孙吴时期曾经在军队里边当过一个不起眼的小官，其他人全是平头老百。关羽早先他老爹活着的时候，虽说是战火连天，好歹这身份上啊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待遇。这回好了，不光家里就连身份上都是低人一等。都说父母是点文化的人，他知道要想日后成才，这读书很重要。所以说别看家里穷，可是对于陶侃的教育啊，这战士那一个寡妇拉扯一孩子本来就够难了，全部希望啊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了，他再不用功，这当妈的心寒呢。陶侃家里穷啊，连个斗笠啊油纸伞都没有，所以陶侃只能在家一边看母亲织布啊，一边在底下那玩。这战士突然问了，哎，行了儿啊，你先别背了，为娘的问问你啊，你知道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是什么？ 别看你小，老觉得长大那天呢还远着呢，其实啊，这时间就像织布机上的梭子一样，过得飞快。长大之后呢，又在为人处事上言传身教，教育儿子应该如何做人。孙飞呀，把路都封了。范奎一看，马上天该擦黑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要去的地方挺远，要回家吧，路也不。一琢磨，我们哥俩关系不错，我呀就奔陶侃家，在那借宿一宿得了。这时候，陶侃正在家里用功念书呢。一听有人敲门，人这理儿说的没错，但是拿什么款待，这成了问题了。家里穷的没东下锅了。本来说一天三顿饭都是最低标准，这可如何是好啊？儿子这点忧虑啊，战士早就看出来了。为了能让儿子安心，这战士啊赶紧搭话。陶侃把自己一头青丝给剪下来，编成了假发辫，就卖给了邻居，换了点饭菜。要知道，在古代身读了这么多年的书，不就为了能够求取功名，有朝一日出人头地吗？让母亲过上好日子。可是像他这样的，一没有科举考试呢，所以像陶侃这样的平民，或者说是下等公民，要想当官，有人推荐，那可是改变命运最好的一个途径。叫到身边，一边嘱咐儿子做人要清正，一边呢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包袱就递给了儿子，让陶侃带在身上。称叫何布啊，陶侃不明白呀，母亲给我这三样东西到底作何用意呢？想了半天，这陶侃不争光，母亲的用意一下就打动了陶侃，也正是这些影响了陶侃，让他在日后正直为人。像战士这样的，为了言传身教，不惜剪掉自己的头发，好像啊有点疯狂。不过咱们反过来再想想， 张奎呢得守着老婆呀，不能动窝。最麻烦的是老天爷也不睁眼，跟着捣乱，外头是大雪纷飞。就看张奎一没人请大夫，二话没说直径就找张奎去了，说张大人呢，您对我犹如再生父母，您的夫人儿子写的书信，一边呢和这人呢就聊起来了。这是我儿自己做的咸鱼干吗？这同事呢也是一实诚人，屋里头拿出笔墨纸砚写了一副封条，就封在坛子上头了，还特意嘱咐这位同事说，麻烦您回去啊转告陶侃。战士对于陶侃的教育影响了陶侃的一生，也正是因为这些事迹让战士由此扬名。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